庆祝光明星节电影周拉开帷幕，平壤市和地方的各家电影院和文化会馆将在此次电影周放映收罗伟大领导者金仲了同志宝贵革命生涯的纪录片和反映我国军民崇高的思想精神风貌和真正的人生观的故事片。电影周开幕式2月9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由有关部门干部、电影艺术部门创作家、艺术人和平壤市劳动群众参加。开幕式结束后，参加者观看了纪录片《光辉人生的怀抱》24《永生的恩人》。这一天，电影周在各道也开幕。